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单属性四宗族并不是同一时间成立的，以前啊，同属于昊天宗的附属宗门，最初的族长都是昊天宗的外戚。我们立志一族，在四宗族中算是成立最早的。我太奶奶是昊天宗直系子弟，我太爷爷本身的实力就很强大，接近封号斗罗，他酷爱铸造，在昊天宗的支持下成立了力之一族，附属于昊天宗，后来渐渐成为了昊天宗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。单属性四宗族中的任何一个宗族实力都不是很强，少主应该也看到了，我们力之一族唯一的优点就是力量大，要是遇到魂技克制的魂师，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武魂殿会对我们毫不在意。说白了，力之一族就是力大精打，御之一族和我们的特点差不多，只不过我们偏向用力量攻击，他们皮糙肉厚，更偏向于防御。御之一族的武魂是板甲巨蜥，论防御力绝不比七大宗门中的象甲宗差，只不过这攻击力嘛，就无法与象甲宗相比了。其他三族成立的时间都在百年之内，历史还不如我们力之一族悠久。四大宗族每一族都有自己的一项特长，能够弥补昊天宗的不足。我们力之一族擅长铸造，御之一族呢擅长建造。当初昊天宗宗门改建之时，全部都是由御之一族着手修建的。敏之一族呢擅长的是探查，他们因为全新的修炼速度，所以敏捷性极其惊人，可以说是最好的斥候。而破之一族以攻击为主，他们所擅长的是制药。就现在来说，我们力之一族扎根于天斗城，算是混得最好的。破之一族虽然当年损失惨重，但他们炼制的药物在各个国家都很受欢迎，所以情况与御之一族也差不多。只有敏之一族现在混得最惨，他们既不愿意加入其他魂师宗族，又没有什么好的谋生手段。要不是我们其他三族经常接济他们，恐怕敏之一族衰败的会更快。 但是这附属宗门的特长就已经如此出色了，难怪当初昊天宗能成为天下第一宗门。可惜当年宗门封闭得太急躁，没有留住这些人才，不然的话，昊天宗想要重新崛起会变得简单许多。 长老，您刚才说破之一族擅长的是制药，他们会炼制什么药物呢？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似乎治病救人的药物他们会炼制，毒药他们同样也会。在四宗族中，破之一族可以说是最为神秘的一宗。当年依附于昊天宗的时候，他们本身就是与宗门关系最远的，而且对宗族药物极为保密，老宗主也曾因此对他们产生过不满，可他们却是受宗门连累最严重的，说起来真是倒霉啊。 长老，现在四宗族一共有多少族人？ 我们力之一族的直系族人有200多，算上家属那要超过500人。其他三族中，御之一族和敏之一族和我们的情况差不多，破之一族的直系族人应该刚过百吧，他们的元气还远远没有恢复。 这么说，单属性四宗族相加也有将近1000人了。 当初昊天宗如日中天的时候，直系族人也不过300余人，但附属的魂师却接近5000之多，其中又分成若干小宗族。在这些宗族之中，以我们单属性四宗族为首，昊天宗一隐居，那可谓是树倒猢狲散，真正留下的 也只有极少数了。我们四宗族直接就受到了武魂殿的强大压力，又得不到宗门支援，这才被迫分崩离析。那些小宗族散得更是快，其中还有不少选择了接受武魂殿的收编。可以说，昊天宗与武魂殿虽没有真正一战，但宗门封闭时也已经是大败亏输。如果不是逼不得已，谁愿意放弃自己的家园与宗门脱离呢？ 可以想象，曾经的魂师界巨头甚至连打都没打就轰然陨落，对于他们这些附属宗族来说，打击是多么严重。马车内安静下来，但气氛却有些凝重。半晌，泰坦才再次开口： 唉，其实我也知道，宗门这样选择其实是最聪明的。老宗主去世，新宗主刚刚解围，主人又击杀了教皇，我们昊天宗与武魂殿已是死仇，武魂殿就算倾力来袭，也有足够的理由。就算七宝琉璃宗与蓝电霸王龙家族愿意帮我们，昊天宗覆灭的可能性也占据了七成以上，而选择隐居无疑是能够保存昊天宗真正的实力。附属宗族虽然散去，但宗门本身的力量却没有损失。如果将来宗门重立，又有可以和武魂殿抗衡的力量，还怕没有魂师来依附吗？ 他是在变相地告诉唐三，普通魂师和宗族只不过是那些强大势力的棋子而已，需要放弃的时候就会一脚踹开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对昊天宗有这么深的怨念。深吸口气，唐三也不知该如何安慰眼前的老人，空口白话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 少主，我有一事相求。 长老，您说。 如果将来昊天宗重新回归，您要与昊天宗合并的话，请允许我带领励志一族退出唐门。 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。唐门是唐门，昊天宗是昊天宗。我虽是昊天宗传人，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将唐门建立成一个魂师宗门，更不可能与昊天宗合并。 少主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 唐门是唐门，那是唐三上一世全部的记忆。在异界将唐门发扬光大，是他刚来这个世界时唯一的愿望，又怎么可能轻易将唐门交给别人？更不用说与昊天宗合并，把话语权交给昊天宗了。 长老，您是铸造界的泰斗，路途遥远，不如我们讨论一下暗器吧。 少主得到的那设计图可以说是巧夺天工，我虽然能够看透，但如果让我设计，肯定是设计不来的。 其实啊，比诸葛神弩厉害的暗器还有许多，其中有一种暗器体积不大，同样只有尺长，却是圆筒状，如果能够制造出来，保守估计也至少能够破开魂圣级别魂师的防御，包括武魂真身，就算是封号斗罗也会猝不及防受到重创。 还有这么厉害的暗器？ 对，只是制造起来会困难重重，不仅对材料要求极高，还要求制造工艺极度精准，哪怕是有头发丝那么细的误差也无法制造出来。 少主，这暗器叫什么名字？您现在有设计图纸吗？别的我不敢说，在大陆上论工艺，如果我都无法做到，恐怕也就没人能够做到了。 当初那本秘籍的所有设计图纸我都已经记在了脑海中，我可以简单的给您说说。这件暗器在发射时犹如孔雀开屏，辉煌灿烂，而就在目眩神迷之际已夺人性命，所以名叫孔雀翎。 好，好一个孔雀翎！要是按你所说的那样，我们能够制造出大批的孔雀翎，还何惧武魂殿？ 哪有那么容易？孔雀翎的制造必须是玄铁，只有玄铁打造的机皇和喷射的暗器才能达到那样的威力。 玄铁？ 那是什么金属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 在我前一世叫做玄铁，这一世或许并不是这么称呼。 啊，玄铁是一种极为稀有的金属，铜铁级的情况下，比普通金铁要重上数倍。武器中只要掺杂少量玄铁，就能变为利器。如果由纯粹的玄铁打造武器，几乎可以克制绝大部分金属类武器。 难道你说的玄铁就是黑纹铁？黑纹铁和你说的这种玄铁效果似乎差不多，也的确十分稀少，价格比黄金还要贵上许多，一向是打造金属中的王者。 太好了，之前还担心这个世界上没有玄铁，稀少很正常，只要有，孔雀翎就有制造的可能。 看来这次的单属性四大宗族聚会之后，我真的要和您去金属之都更新城了，希望能有所斩获吧。 少主，那你快和我说说，这孔雀翎的设计是怎样的？ 哦，孔雀翎乃是我那本秘籍中记载的最强大的几种击阔类暗器之一。本身形态为圆筒状，长一尺，圆筒横截面直径为三寸，上有两处按钮。第一个按钮是上击阔之用，与诸葛神弩的原理类似，都是怕击阔上的时间太长而导致磨损。只不过孔雀翎的击阔比诸葛神弩精细得多，只需要简单的一按，瞬间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。而第二个按钮则用来发射，有鬼神难逃之称。整个孔雀翎一共分为三大部分，翎身、内机以及装配暗器。其中最难制作的就是内机，其构成极为复杂，孔雀翎内所藏暗器一共365枚，为一次性发射，一旦喷射能够覆盖数十平方米的范围。365枚暗器分为12类，因为体积缘故全部为真型暗器，部分由玄铁打造而成，还有一些为特殊材料。之所以使用玄铁，除了增强暗器本身的杀伤力之外，重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没有一定的重量，暗器喷发后威力自然有限。喷射后威力最大范围在30米以内，超过30米威力会逐渐减弱，最多延伸到50米。其中附带的12种暗器分别是穿骨针、雷火针、破甲针、裂刃针、震魔针、霸王针、明音针、断龙针、灭玉针、龙须针、陨灭针和七煞针。这12类针几乎包括了所有针类暗器中最为典型和威力最强的，每一种制作方法都不同，样式和所用的材料也有所区别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